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白细毛虎不实下尖中间透壁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相声人生， 相声大师侯宝林人生中的第一段相声是在鼓楼市场表演的，在这里干了一年多以后，侯宝林去了刚刚建成的西单商场，在那里啊，他第一次因为说相声挣到了大钱。今天就让我们通过讲读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了解相声大师侯宝林在西单商场的日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在自传中，侯宝林这样记述，我很爱说相声，在鼓楼市场那阵儿，我已经学着说相声了，到了西单商场，我们的场子正好挨着说相声的高德明先生的场子，后来成为我老师的朱阔全先生也在那儿说相声，我没事就去听，听完就琢磨，特别是说单口相声，我更受朱阔全先生和汤金城先生的影响，偶尔相声场子演出的人少，我就帮着他们说。相声大师侯宝林的自传讲读到这里，我们来听一段他和搭档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改行》。听完了这段相声，咱们再来说侯宝林改行说相声的重要原因。 现在演的这个节目啊，有很多都是演员自己创造的。 是啊， 能写。 哦， 过去啊，艺人呢，你像相声这一行啊，多是街头艺人， 可不是吗？ 撂土地， 哎，没有上舞台的， 没有多大学问， 是吗？ 不会写字， 哎， 解放以后学文化， 是 学政治， 哎， 不但人翻身，艺术也翻身， 是吗？ 啊，现在曲艺界里边也有了作家。 作家 不简单了。 嗯，没有，我们这里头哪有作家呀？ 有。 谁呀？ 我。 你 啊， 你不就是一个演员吗？ 嗯，不仅是演员还是作家。 你就这我倒没注意。 没注意。 嗯， 我净在家里坐着。 哦，家里坐着呀。 啊， 你就这么个作家呀？ 正在家里坐着呢。 您得说要正在家里头写着呢。 啊，写着呢。 哎， 写作嘛。 哎，写作 啊。 哦， 今天是有这个条件。 是吗？ 你要过去哪行？ 过去 艺人啊，天桥撂土地， 可不是吗？ 累一天 啊， 挣这俩钱也不够买两颗白菜的。 收入啊就那么少。 就是， 哎， 你后来有些人上剧场了， 哎， 剧场也分不了多少钱， 那一定是生意不太好啊。 生意不错，客满，总是满座。 既然要是客满，我们的收入就多呀。 收入不多， 怎么？ 买票的主少。 怎么？买票的主少？ 哎，规矩人、老实人买票。 嗯， 是那有钱有势力的，那都不买票，就是摇头票。 什么叫摇头票 啊？那这剧场里不是查票吗？ 啊，是啊。 到时候下去查票，先生， 嗯、 您这有票吗？ 嗯， 你看他这劲儿，一翻眼。 哦。 一摇头， 怎么完了？这是怎么意思呢？ 这说明他有势力，不买票。 怎么连句话他都不说呀？ 他不说还好，他一说你更倒霉了。 怎么？ 他说话？ 嗯， 先生，您这有票吗？ 嗯 嗯，全是我带来的， 全是他带来的。 这拿手这么一指啊，这一大片都不买票 了，那就全白听了。 那年头就这样， 嘿。你说那是年月没有穷人的活路， 这还是说我们这一代， 哎， 比我们更老的那一代更倒霉了。 怎么？ 你像刘宝全啊、白云鹏啊、金万昌啊， 嗯， 那些老前辈，他们赶上帝制， 帝制时代是有皇上的时候， 有皇上时候， 嗯， 那年头名演员呢进宫当皇差， 对呀、啊， 给皇上家唱去。 是啊， 啊，特别是那个西太后， 哎， 给他唱去。 对。 今儿要是瞧你不高兴，一句话就把你发了， 发了， 发了。 那么演员犯什么罪了？ 什么叫犯什么罪？瞧你长得别扭， 哦，这就给发了。 哎，这什么样啊？黑了咕叽的，发了。 发，这玩意儿就发了。 你还甭说皇上家， 嗯， 你就说做大官的家里头， 嗯， 他家有喜寿事，教堂会把艺人叫到家里去唱。 是。 进门先得问什么字儿， 啊？ 有不许说的字儿可别说， 哦，这叫什么忌字儿？ 哎，忌讳。 哦，忌讳。 哎，老爷的名字那个叫官讳， 那能说吗？ 不能说。 哦，不能说。 忌讳嘛。 哦， 有什么死啊、亡啊、杀呀、寡呀，这个字都不吉祥，不许说。 啊，这也不能说。 哎， 你这说相声的就难了。 难了，说相声、嗯、拿谁逗哏呢？ 是啊， 拿自己开玩笑吧。 也就那样了。 这回咱们俩说点相声。 好了。 啊，说不好啊。 哎， 那、这个。咱们反正卖卖力气， 对 啊，谁不卖力气谁是小狗子， 这话没错了。 老爷生气了。 这他生什么气呀、啊、 老爷小名叫狗子， 这谁能知道啊？ 就说是， 嘿， 那年头做艺更难了。 是吗？ 一般相声演员呢都是在道边上画个圈，这就说起来。 哦，道边上 说半天快要钱了，那边官来了。 哦， 看街地喊闲人闪开，大老爷过来喽，稀里糊涂全跑了。 哦，这人都散了， 官儿来了，谁不怕？ 那么没有给钱的了， 谁能跑出八里地给你送钱来？ 这话对、啊、 嗯，就是这样的生活。 嗯， 平常还不能天天演。 怎么？ 皇上家有忌日，斋戒臣禁止娱乐。 禁止娱乐怎么样？ 歇工。 他有他的忌日，咱们说咱们的，唱咱们的，歇工干嘛？ 那年头专制就这个制度， 我就得歇工。 哎，皇上要死了你就更倒霉了 啊。 皇上死了有国服。 就是皇上就死了。 哎， 那死了倒好了 啊， 那死了就死了吧。 你倒蛮大方啊。死了就死了吧。 嗯， 那年头说这么句话有罪了，杀头。 这怎么有罪了？ 清君之罪。 怎么了？ 皇上死了不能说死。 说什么？ 但有好的字眼形容他的死。 那也死说什么？ 死了叫驾崩。 驾崩。 哎， 这俩字怎么讲啊？ 驾崩啊。 嗯， 大概就是嫁出去把他崩了。 嫁出去崩了啊。 嗯，反正是好字眼吧。 哎，是好字眼 啊。 嗯， 光绪34年，光绪皇上死了。 嗯，死了。 100天国服。 哦，就是禁止娱乐， 人人都得穿孝。 那是啊， 男人不准剃头。 哦， 妇女不准擦红粉。 挂孝吗？ 不能穿红衣服。 那是啊， 梳头的头绳红的都得换蓝的。 哦，干什么？ 穿孝吗？ 挂孝。 家里房子那个柱子是红的，拿蓝颜色把它涂了。 这房子也给他穿孝啊？ 那年头就这么专制。 太厉害了。 卖菜都受限制吗？ 卖菜受什么限制？ 卖茄子、黄瓜、韭菜，这都行。 哦， 卖胡萝卜不行。 胡萝卜怎么不行啊？ 红东西不准见。 那它就那么长来的？ 你要卖也行。 嗯， 得做蓝套把它套起来。 套上？我还没见有套上卖的呢。 那年头吃辣椒都是青的， 没有红的。 谁家种辣椒一看红了，摘起来刨坑埋了，不要。 别埋啊，卖去啊， 不够套钱。 对了，那得多少套啊？ 嗯，那个商店挂个牌子，底下有个红布条 啊， 红的换蓝的 也得换蓝的。 简直这么说吧，连酒糟鼻子吃红脸都不许出门。 那可没办法，那这是皮肤的颜色呀， 出门不行。 啊， 我听我大爷说过。 啊， 我大爷就是酒糟鼻子。 啊，鼻子是红的。 出去买东西。 啊， 看街的过来，啪给一鞭子。 哇， 赶紧站住了。请大人安。你怎么回事？ 打完人问人怎么回事？ 没事没事，我去买东西。不知道国服吗？ 是的， 您看。没剃头。 哦， 没问你那个，这鼻子什么色？嗯，这鼻子是红一点，红一点，它是圆了道，不是现弄的。 有把鼻子弄红了的吗？ 不让出门，不让出门不行啊！我妈病着，没人买东西啊。 是啊， 要出来行。 嗯， 鼻子染蓝了， 染了， 那怎么染？ 那没法染， 就是。您弄蓝颜色在脸涂上， 嗯， 更不敢出去了。 怎么 成豆墩了？ 嗯，好吗？ 那年头吃开口饭的全歇工了， 全歇了。 很多艺人、有名的艺术家，改行了，做小买卖维持生活， 改行了。 嗯， 那么您说一说，都什么人改行了？ 唱大鼓的刘宝全唱的好不好？ 好啊。 那年头不让唱， 改行了。 改行了， 干嘛去了？ 卖粥。 美粥， 北京的早点嘛，精米粥，砂锅熬的精米粥。 哦， 烧饼、麻花、煎饼果子， 下街卖粥。 哎，就在口上摆摊。 瞧瞧，嗯，有人得会吆喝， 就是啊， 还得，这真难。 你说这吆喝就不容易， 是吗？ 啊，艺术家他哪会吆喝？ 不会啊。 你想这些日子，因为禁止娱乐， 嗯， 嗓子都不敢溜。 嗯， 借这机会溜溜嗓子， 干什么？ 自个儿会编词儿 啊， 把所卖的东西看了一下，编了几句词儿。合辙押韵， 嗯， 吆喝出来跟唱大鼓完全一样。 是啊， 嗯， 那唱大鼓它得有鼓啊， 这不有这砂锅呢吗？ 哦，砂锅就当鼓。 哎， 打鼓的这个鼓键子 没有，有勺。嗯， 那么这鼓板呢？ 没板，拿套烧饼果子。 哎，他倒会对付， 一和了这粥。 嗯， 当咕隆咚一根咚哩咚，当一个隆咚哩咚，当当咕隆咚一根咚咚哩根咚哩咚。吊炉烧饼边有圆，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精米粥煎麦俩子一碗，煎饼大小你了看看，煎麦三天不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啊，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呐。咚起不隆哗啦， 嗯，怎么了？ 砂锅碎了。 锅碎了， 要怎么说外行干什么也不行， 这为生活挤着的吗？ 是啊。 嗯， 唱京戏的也有改行的。 哪位啊？ 唱老旦的龚云甫。 哦，龚云甫 老旦唱的最好。 是啊， 听说哪首戏是玉后龙袍， 不错呀。 后台一叫板，苦啊， 就这句， 这是可堂的彩声， 真好听嘛。 那年头不让唱了， 也改行了， 卖菜去了。 卖青菜去了。 嗯， 哎呀，那可不容易， 是吧？ 头先说您得有那么大力气呀。 哎， 是不是？ 过去北京卖菜的都讲单挑 啊， 单这一副挑啊，二三百斤菜。 对， 走起来这个人得精神。 是吗？ 不但人精神，连菜都得精神。 菜怎么还精神呢？ 哎，内行卖菜吗？ 嗯， 先到水井那儿上足了水。 哦， 泥土冲下去。 是的， 上足了水，你看那个菜它精神 啊。 那韭菜多细呀，一捆儿啪往那儿一戳， 嗯， 你看韭菜那个像， 嘿嘿，倍儿挺。 你不信晒它俩钟头， 嗯， 全趴下了。 那可不， 鲜鱼水菜吗？ 卖菜的还得会吆喝。 那是啊， 北京这个卖菜的那吆喝出来跟唱歌一样啊，很得好听。 是啊， 十几样二十几样一口气吆出来， 您瞧一瞧怎么吆喝， 吆出这味儿 啊。 香菜辣青椒勾葱嫩青菜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嫩芽的香椿味嘴里好韭菜。 吆喝的好听， 这玩意外行哪干得了。 是啊， 龚云普是位艺术家。 对呀、 老旦唱得好 啊， 干这不行， 外行 没办法，弄份挑子买了几样菜。 哦， 走在街上迈着台步， 怎么还带着身段呢？ 习惯了。 哦， 溜了半天没开张， 怎么会没人买呢？ 人家不知道他给谁送去， 原因是什么呢？ 他不吆喝， 那哪开得了张啊？ 他一想，我得吆喝吆喝。 那是啊， 自己也会编词儿。 哦， 一看所卖的菜 啊， 编了几句。 哦， 吆喝出来跟他唱戏一样。 您瞧一瞧。 哎，抬抬抬抬抬抬， 还带着家伙呢， 走道的都奇怪了，卖菜的怎么要开戏、 是吗？ 吆喝出来好听， 怎么吆喝的？ 香菜芹菜辣青椒，茄子扁豆论蒜苗，好大的黄瓜你们谁要？一锅铜子拿两条， 还真没有这么吆喝的呢。 真出了一买主。 哦，开张了。 出了一老太太买黄瓜 啊， 买黄瓜的过来买两条。 嗯， 他一想卖两条黄瓜能赚多少钱呢？ 那也得卖给人家， 总算开个张吧。 对呀、 北京这老太太买黄瓜麻烦。 怎么？ 不是给完钱拿起就走。 嗯， 他得尝尝，掐一块搁嘴里头。 他干嘛尝尝啊？ 不甜他不要。 哦， 过来买两条啊。 哎， 把挑挑过来、 嗯、 往这一放。 嗯， 他一扶这个肩膀，这个疼啊， 压的嘛。 他想起那个叫板来了。 哪一句啊？ 哎，苦啊。老太太误会了。 怎么？ 黄瓜苦的不要了。 快，好容易出了个买主，这下子又吹了。 还有一位唱花脸的也改行了。 哪位啊？ 金少山。 哦，那花脸可好， 唱得好。 哎， 嗓头也好，架子也好。 是啊， 那年头不让唱，改行了。 他干嘛去了？ 卖西瓜。 卖西瓜。 嗯， 这个卖整个的。 门口摆摊。 摆摊是卖零块。 哎， 嗯， 人家常年做小买卖的有这套家具。 是啊， 手推车。 哎， 往那儿这么一顶。 对， 上边踏好了板子。 哎， 铺块蓝布，拿凉水把它烧湿了， 瞅这么干净。 草圈把西瓜码起来。 哎， 你看着就凉快。 是啊， 切西瓜刀一尺多长。 对， 二寸多宽。 哎， 切开这个西瓜一看，脆沙瓤。 嗯， 先卖半个，上边搁半个做广告。 哦， 你走那儿一瞧，和这西瓜好啊。 嗯， 是凉快。 哎， 切开这西瓜一瞧，生了，飞下的， 那就不要了。 天黑以后才卖那个。 嘿，哦，蒙人呐！ 拿把扇子总得轰着苍蝇， 怕苍蝇踪。 吃了卖闹快嘞，哎，啥的你的口味你添了两个大嘞，吃了卖闹快唱啊！ 哎，就这么吆喝， 这是内行。 哎， 这位唱花脸的。外行啊， 就这位金少山先生 做小买卖不行啊。 是吗？ 门口买了八个西瓜。 哦， 把家里铺板搬出来摆摊。 刀呢？ 就是家里用的切菜刀。 切菜刀切西瓜。 哎，切出来有块大有块小。 那不会切呀、 应该卖完一个再切一个呀。 是啊， 他一块八个全宰了。 他倒急性子， 唱花脸的架子。 嗯， 攥着切菜刀往那一站，看着西瓜这样。 嗯，呵， 走路的人都不敢过去了。 是瘆人， 走他跟前吓一跳。 嗯，这位愣住了。 怎么怎么回事？ 嗯， 卖西瓜的要跟谁玩命？攥刀直瞪眼，绕着点走吧。 怎么着？绕着走了？ 没事的人老远就看着他。 嗯， 这怎么回事？他跟谁 不知道， 他跟前没人。 是啊， 大概是对门的。 嗯，这位还胡琢磨， 他站这儿这么一看， 嗯， 老远好几十人， 嗯， 怎么不过来吃啊？ 过来吃， 你那样谁敢过去？ 说的是呢。 他想啊，他们爱听我的唱 啊，怎么样？ 我给他们唱几句，他们就吃了。 唱， 可是卖西瓜的词儿 啊， 一叫板是这样， 怎么样？这叫板呢， 咱往后点吧， 你躲开吧。 我的西瓜在沙塘，真正是寒阳催沙瓤，一字一块不要慌，你们要不心情尝尝，你们吃啊， 吃， 全给吓跑了， 那还不好。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改行》。有一天早晨啊，雨下得很大，我口袋里一个钱也没有，也没吃东西，直到下午4点多钟雨才停住，厂子里的板凳都淋得湿透了。我跟租厂子的那个人说，你把这厂子打开，我把板凳晾一晾。人家说，你穷疯了，这暴雨刚。我说，出太阳了。他哪知道我的心事儿啊，我那时是在人家茶馆里借住，早晨7、8点钟起床，起晚了不行，我从早晨起床到下午还没吃饭呢，我得想办法挣钱。我把厂子打开，把水扫一扫，一会儿就有游客来了。这商场有4个厂子，那天就我一个人说相声，一直说到晚上。挣了多少钱呢？论煤是1500多煤，合银元是3块多。这是我平生头一回发大财。地主租厂子是28租，你挣1块，有他2角，我还剩2块5毛多。那天啊，我父亲也没饭吃，没有辙，找我来了。我给他1半，还剩1块多。到8点钟才吃饭，从早饿到晚，这顿饭可是吃饱了。我说相声第一次挣这么多钱，当然这种情况是很偶然的，但却鼓励我去说相声。后来我改行说相声，除了爱说相声外，还与说相声总比唱戏多挣几个钱有关系。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对爱的执着。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 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对爱的执着。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最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张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幻，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对于相声表演艺术家常宝坤、小蘑菇，很多年轻人都感到陌生。其实，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常宝坤的相声誉满京津，但是，这位年轻的艺术家却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遭到美军的轰炸，光荣牺牲。他的父亲说过，宝坤活得好，死得也好。今天在岁月风云这个单元中啊，我们就来说说小蘑菇牺牲后的影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相声表演艺术家小蘑菇牺牲的消息让很多相声热爱者伤心不已。小蘑菇的弟弟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常宝华告诉我们这样一幕情景。 我大哥呀，他牺牲的时候啊，那是51年，他那个停在一个烈士公墓。我记得有一次传达室吵起来了，我说大爷吵什么呀，吵嘛，这四老太太上这儿非要看小蘑菇棺材。当时我就被感动了，因为这四位老太太呢，有时候我打南郊来的，有时候我是城里挺远，啊，有时候我是小蘑菇的听众。我说这样吧，我说请他们四位老人呢，我给带进去，满足他们的心愿，请他们看一下，出了什么问题我负责。 那年我仅仅20岁，进了殡仪馆以后，没想到这四位老人拍着棺材哭了，说：“小蘑菇啊，你怎么就……哎呀！”顿足捶胸。其中有一位老人说：“我的收音机我给砸碎了，你死了，谁我也不听。” 大哥的牺牲让常宝华悲痛不已。不久，他放弃了每月50多元高工资的天津曲艺团的工作，毅然报名参军，参加了海军政治部文工团，成为一名部队文艺工作者。 所以我跟着我要求上，我非常缺陷不可啊！我在那儿听了很多的报告，听了很多的英勇的一些个战例吧，我是很受感动的。结果回到了天津，我毅然决然的，我毫不考虑的，我就参军了。 小蘑菇的牺牲不仅给常家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当时整个文艺界都被小蘑菇的牺牲震惊了，无数文艺工作者纷纷报名加入了抗美援朝慰问演出的队伍。我们熟悉的相声泰斗马三立就是其中之一。下面我们就请马三立的侄子相声名家马静博来和我们说说当时的情景。 文艺界的都是纷纷的报名啊，参加这个抗美援朝，到这个朝鲜去。我三叔也报名，我们在这个欢送会上啊，我还记得，在中国大戏院，我三叔在台上带着大红花，这个上去了，拿着一束花给我三叔了，拿着，大刷鼓掌，那也拿那个，这个送花的太多了。我三叔都抱不过来了，当时还冲大家还使个相呢，大伙儿都乐的都直不起腰来了，那意思我都压的都，我本来就瘦，那意思哈。 小蘑菇的牺牲在整个相声界造成了巨大影响。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小蘑菇的徒弟相声表演艺术家苏文茂是怎么说的。 他牺牲以后，天津市为了纪念他，那么才这个成立的天津市曲艺工作团，这是民办公助的。 受小蘑菇的影响，马三立踏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马三立生前留下的珍贵采访录音，让我们听他说说从抗美援朝的战场归来后他经历了哪些变化。 51年我报名上朝鲜回来啊，我就入的国营了，我不是单干户了，不单干户了，就入的天津广播电台了。 下面就让我们来听一段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西江月》。 看见没有啊？看见了吗？ 看什么？ 这就是观众对演员的爱戴， 好吧？ 演员要对观众的尊敬，为什么每个演员上台要鞠个躬敬个礼呀？ 啊， 得罪谁了？赔个不是？ 没有， 不是，就是欢迎你们来向观众问好。哎呀，你们都来了啊，你们好啊，那是就是心里话，我就不说了。 哎， 就是、鞠个躬，表示向观众问好。 哎， 鞠躬，严肃认真，规规矩矩，要鞠躬45度。 哦， 哇，抬头。看看观众。 哦， 为什么看看呢？ 啊， 给谁敬礼呢？给你们鞠躬吗？就都得看，都看到了。全有谁算谁，一个跑不了。 哇， 这鞠躬要认真 啊， 要低头， 哎， 再抬头。这鞠躬时候不要抬头， 鞠躬 那时候不要看。 哦， 不， 有。 这是鞠躬啊， 杂技团顶碗。 好嘛，从前有句话嘛，未曾学艺先学礼。 对， 人讲礼为先，树讲枝叶为源。 咱们中国嘛是礼仪之邦的大国，外国人都佩服咱们中国讲究礼貌。 对， 这十年动乱的时候那就不懂了，什么叫礼貌啊？是不？什么叫长辈儿？什么叫老师？ 哎， 什么叫领导？满不懂。敬人者为恒敬神吗？ 对， 这不是四书有吗？ 啊， 什么叫四书五经啊？ 啊， 四书五经是什么？ 什么？ 念过吗？四书五经，四书《大学》《中庸》，上《论语》，下《论语》，上《孟子》，下《孟子》，这六本，这叫四书。 哦， 五经啊，就是《诗经》《书经》《易经》啊，《礼记》《春秋》，你念过吗？ 背过的。 妈，我背。 嗯， 没念过。 念呢？ 啊，不成， 我给你，我借你看看。 您甭借，借我也不认识。我小学毕业， 那哪行？ 念过语文啊，算术啊，教科书。 哎呀， 哎，文化水平太低了， 可不， 太低了。 哎， 这怎么能行啊？你好好，你得加强学习啊。 哎， 文化学习，努把劲儿吧。 哎， 找我去。 哎， 有时间吗？ 啊，找您。 有时间到我那儿去。 啊 啊， 好， 我给您辅导辅导。 好好好， 好， 我有时间上您那儿去。 哎， 还得求您多指教。 哎，这我爱听 啊，爱听 指教。对，我应当好好教训教训你。 不慌， 哎，要我指教指教嘛，这是对的。 哎， 我很喜欢这样的。啊，我可以帮助你。你呀，算我徒弟。哎，你算我没收徒弟。你说我长大后没人拜我，我没徒弟，你算徒弟行吗？哎，我你扣我 啊， 你扣我行吗？ 我扣你 啊， 我揍你。什么叫扣你？ 叩头啊，叩头拜师啊。来，算我徒弟算。 哎， 来扛 着。 哪儿的事跑这拉徒弟来了？你看看， 没徒弟 啊？ 你没徒弟啊？ 你拜我？ 你先别忙，你教徒弟，我拜你为老师，我跟你学什么？你有什么学问？ 我学什么呀？ 学啊？ 学什么？ 你看看 啊，我看看， 学什么 都行啊。 学 你需要的吧？ 啊， 我需要的多了。 你学什么？天文地理？ 哎， 数学？ 哎， 化学？ 哎。 物理化 啊，这都学。 哎， 历史 哎， 学古典文学，诗词歌赋 啊， 说学逗唱 啊， 音乐舞蹈 哎， 煎炒烹炸焖炖溜熬，逢喜将作 啊， 看孩子做饭， 这叫什么学问呢？你说， 哎，你说 啊， 学问呢？ 啊，学问，我上您这学看孩子做饭， 演达人情皆学问嘛，生活知识嘛。 哦， 你需要学什么？ 哎， 你就找我吧。 啊， 没有不知道的。 你呀、啊， 哎。认字多，知字多 啊！ 哎，别的没有，知字多点， 知道字儿多。 哎， 知道事儿多， 知事儿多点。 哎， 你又管我叫马大学问， 马大学问。 哎，我走街上一看，哎，马大学问的， 哦， 马大学问，广场，外号活字典， 活字典， 我人家给送外号， 怎么个活字典？ 活字典，你要不认字，你找我， 找你干嘛？ 告诉你啊，念什么？不认得。告诉你这念什么，甭查字典。 哎呀，这有我就是活字， 你提笔忘字不会写，找我。告诉你怎么写。 哎呀，有学问。 哎， 那您一定看的速度。 哎，对了， 是吧？ 对了， 那有学问， 这肚子没别的，念的书太多了。 嗯， 啊，听点， 别听听点。 念的书， 这里没别的， 什么呀？这里 都书 啊， 都书。 哎，你看你都看出来了。 你摸吧， 摸，使劲！ 哎呀，摸什么来着？ 摸呀， 好，跟搓板一样了， 嘿！啊， 怎么？ 一个轮一个轮的， 这叫一轮似的 啊！ 一本一本的， 一本一本的， 哎， 就这么个手 啊，精装的， 精装的， 哎 嘿， 我摸不出来，你 摸呀，看看 啊。 看什么？ 看这意思呢？ 啊，看这不就这模样了吗？ 学问呢？ 啊，学问， 听呢？ 听也听不出 来。怎么听出来啊？ 你听这意思呢？ 什么呀？ 言谈文雅，举止大方，未雨先笑，待客煎药。 哦， 药破，药破，还待客煎药？ 谁笑谁药破？ 你说的待客煎药， 这句没有用， 这是个配句。 哎，没听说过， 谁说话才有配句，有衬句？ 你不懂语法，语法修辞不主语谓语呀 啊， 你呀、啊，你好好，你跟我待长，你就知道了。 哦，知道， 我这点学问呢， 哎， 嘿嘿， 嗯， 咱说膀子立的啊，哎哎，哎呀， 等， 膀子立的，嘿嘿，就冲您这词汇，您就不像有学问人。那大学毕业坐在一块，咱说膀子立的啊，有这句话吗？ 我跟你转文，我用得着吗？我跟你转文，我用得着吗？我跟你可不就这个吗？我这大学毕业， 你啊， 我这不前几天不是南开大学找我吗？ 找你干嘛？ 让我讲那个鸦片战争的那一段， 哦， 近代史，就是道光年鸦片战争，让我讲，让我当个副教授。 啊， 很勤 副教授 啊， 好啊， 好什么？我一听我就火了 啊！ 教授，你们还来副教，还加副去 啊？ 但是，我连理他都没理他， 哇、啊！ 你这来副教授 啊？ 我加大衣，我就加皮大衣，我走啊！我 什么、 嗯？ 皮大衣？ 嗯， 这么热天你还加皮大衣？ 我没有别的，我就一皮大衣。 成啊，您撂家吧。 白天不穿， 哎，白天晚上也没用， 晚上干， 啊，哎，那干嘛？ 嗯， 我就研究这个古典文学， 哦， 历史，古典文学诗词歌赋 啊， 古文诗意、古文观止看过吗？ 啊啊， 我给你念点，我给你背点， 哦，你 给你讲点， 啊，这多长？ 诗词歌赋， 嗯， 唐诗三百首我能背， 嘿， 千家诗 啊， 毛主席诗词，你说吧，哪段我能背？ 嘿， 我没事，我就写啊， 哦， 清平乐、卜算子、怡亲娥。满江红，西江月， 嗯， 我最近我不是写了几首西江月吗？ 谁呀？ 我。我写的。你写了几首西江月？ 哎，对了。 嗯。以什么为题呀？ 就你现在当前咱们国家各个方面的形势大好。 哦。 在党的十二大精神鼓舞下， 哦， 各个行业都发挥了冲天的干劲儿。 是啊。 我写的不行。 太好了。 我写的不好。 我这词句粗糙。 你笑话。 啊，不笑 话，你笑话， 哎，我不笑话人， 不笑话， 我还学习。 哎，你看看 啊，什么？ 我写这个， 啊，哎，怎 么尊告出来了？ 哎，我给你拿去， 在我皮大衣里。 哪儿？哎哎，别拿， 我给你拿，你看看， 不是你写的吗？ 嗯， 你在这儿给我念念，我听听就成。 念念， 哎，在这儿念念， 我念念《西江月》， 哎， 你听听 啊， 行， 哎， 走， 哎，念。 咱找没人地方 啊，没人地方念去 干嘛？ 没人地方念干嘛？ 嗯， 在这儿念， 不在这儿念， 怎么了？ 怕人听见 啊？ 怕人听见？ 怕人听见？ 嗯， 咱们说这段就为让大家听见。 哦，说这就让人听见。 对了， 我不知道 啊，好吧，还糊涂。 就为让人听见。 哎， 还没告诉我。 对。 哦，我念， 哎， 我念念这个《西江月》啊， 哎哎， 头一句啊， 嗯， 党十二大召开，头一句是六个字， 哦，六个字一句， 哎，不，也不是准六个字一句， 哦， 《西江月》的句子是六六七六， 怎么叫六六七六？ 六个字，六个字，七个字，六个字， 哦， 六个字，六个字，七个字，六个字， 哦， 反正第三句是七个字。 啊， 这叫六六七六， 是 西江。要四五七六，那就是《清平乐》。 明白了 啊 啊！ 我念念， 查了查了， 我念念《西江月》，听 哎哎， 听啊 哎哎， 《西江月》 啊， 真舍不得念， 啊、这有什么舍不得？哎，你嘀咕什么？这没有嘀咕的，你站那儿念。 嗯， 哎， 党十二大召开， 嗯。 人民喜悦欢腾， 都喜欢， 形势大好乘东风，国家繁荣昌盛， 不错， 社会主义中国日益欣欣向荣， 嗯， 好似旭日在东升，照耀美好远景， 不错， 宣传五讲四美，提倡美好心灵， 嗯， 文明礼貌讲卫生，整顿市容环境， 对 知识分子政策 啊， 党的伟大英明， 不错， 极左思潮全肃清， 嗯， 切实拨乱反正， 哎， 加强安定团结，有力四化进行，生产直线往上升 啊， 干劲儿越来越猛， 就是 实行交通法规， 减少车祸发生。 对， 骑车如果闯红灯 啊， 罚钱别怪民警。 那又是 党员干部同志，全心全意为公，整顿党风扫歪风，亿万人民歌颂。 对， 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无穷，在哪儿开采都现成 啊， 足够万年使用。 有的是 油田煤矿普遍，森林树木山峰，金银锡铁钨锰铜 啊， 自己就往外拱。 嚯， 工业科学发展，坚持自力更生，有所创造，有发明，世界各国震动。 对， 农业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联产计筹一实行，产量超出一等。 是， 一心为了四化，满腔热血沸腾，人人心心向北京，拥护中央决定。 对， 发展文化艺术，提高创作水平，热情歌唱工农兵，词句通俗易懂。 对， 西皮二黄精细，青衣花脸老生，唱打念翻做表情，基本功要过硬。 当然， 河北梆子剧种 怎么样， 唱腔确实好听。 是啊， 评戏更是受欢迎 啊， 高门大嗓真冲， 嗓子好， 各省地方戏剧风格流派不同，举长补短精又精，腔调改革新颖， 不错。 歌剧话剧舞蹈唱歌男声女声 全有， 高音中音二重声，掌握音律要领。 是啊， 大鼓坠子单弦京韵梅花京东， 你听， 西河梨花有烙听 啊， 鼓点儿嘣嘣嘣嘣 哟哈。 再说大雷拉戏 怎么样， 排练需下苦功。 当然， 有味没字儿一哼哼 啊， 模仿就像真影， 跟真的一样。 杂技凭耍变练，双杠爬杆高空 舞的， 单轮骑车钢丝绳 啊， 最悬木砖大顶 是悬， 万般总而一论，最好还是相声。 相声， 雅俗共赏都爱听 啊， 喜闻乐见其种， 不错。 工人师傅听我 啊。 生产超额完成， 嘿， 月月做到满堂红，评奖你拿头等。 嚯， 农民社员同志 啊， 来听我说相声， 听着 粮源油料好收成，蔬菜增加品种， 你听着， 解放军的战术个个学习雷锋， 不错， 保卫祖国立新功，练好杀敌本领， 嘿。 学生常来听我学习更加用功。 当然， 跳级升学第一名，作业一贯优等， 越学越好。 商业财贸系统各位姐妹弟兄，服务态度真热情，顾客表扬尊敬。 是， 接到妇女同志把我相声来听， 来听了。 管理治安查卫生 啊， 祝你健康没病。 嘿， 老年退休人员 怎么样， 别忘听我相声， 常来着的。 老当益壮更年轻，以乐幸福晚景。 对， 有人初次听我， 头一回 夸我与众不同。 是啊， 相貌好像大学生， 就这个。 问我家乡贵姓， 在哪住， 姓马名叫三立，出生原籍北京。 你听， 1916属大龙，92斤体重。 骗了你， 疯了！夸我艺术高超， 高超， 可配专家名称。 哎呦，这是专家， 评奖应得前几名 啊， 奖金马上就领， 这叫领奖啊！ 有人评论凤山 还有我 相貌可气可憎，缺少文化糊涂虫。简直任拿不懂，整天混吃闷睡， 艺术一无所能，竟出洋相人来疯，纯粹大个饭桶。哇，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是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西江月》。山东快书大师高元军也积极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离别了即将临产的妻子，奔赴战火纷飞的朝鲜前线做巡回慰问演出。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详细为大家讲述高元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感人故事。本期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让我们来听沙宝亮演唱的《暗香》。主持人红角，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香消在风起雨后，无人来修。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我会拼到爱尽头。心若在灿烂中死去，爱会在灰烬里重生。